起情缘，情缘自此断肠声，孤独一宿一望着一望着，恨不得黄云不与曾心绪，早批他女子过街扶上去，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谋的金金真罗丝，一杯酒一杯家。 方，梦萦凤姿深宫静，我命今朝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面向往上将死人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死人泪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眼睛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心门曾经一样，到如今皇上 啊，你可知，你可知。

家事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讨我自家有时虽苦痛，抛皮家一旧闻儿富贵松，同情人房的房走的走，家事摆的摆铺的铺，哦铺的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段温红，为夫妻终不悔。 母亲大人因我求真于归，来到这穷乡撇长之故，听是江暖金子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Thank you. 回想看风云千里，难道只为聚彩霞？听是此门隐隐黑，母亲心中喜洋洋，急忙关住美容针，亲手把把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介僧人哭声长，啥要怕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孩子亲祖母，宝宝生儿一护法，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孩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正因京城那永和的娘，我只好多情于他回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想？七大你不孝啊康，他越是我孝康越重要，不大你得是生而为京都，连孝康便把回的退娘，带着孩儿谁不养，母亲亲自来承担，孩儿长大非容易，谁用过一日落我年年复返，不要孩儿长困落不要生儿驸马，我要孩儿有亲情，我要生儿是更长，我要孩儿气质好，我要生儿自信旺，我要孩儿心做人，我要生儿真少当，要他知其好，要他去万方，我这本子心之兴旺，功夫成果舍得重量，身体国防自身，长生多大年，年孝康多大年，年孝康大年孝康真相中。哦哦哦哦哦我愿把年长，把年长，把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下了粤剧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霜， 未来的百年也是值得憧憬的百年，年轻一代青春飞扬的脸上更书写着粤剧在下一个世纪将迎来的阳光。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因为有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路同行，才使我们的粤剧唱得如此的动听，如此的优雅。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进，去创造粤剧更灿烂的锦绣前程。 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请出所有的演员们为我们高歌一曲 《百年留声》。 转去随便小不当间，一年三季无边前无边前，青翠的淡白雨柳的今夜，古风转微微的苏丝缠，一把年一把年，

Thank you. 与你海枯石烂。

写的什么？ 哦，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优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优点，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用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 哦， 恩婆。哦，原来是二位到站，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 告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爹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碗干命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啊！ 道长不请情妇淡房， 贫道口宝不用淡房， 请见。 听了。 如意大三呀来啦三老高四要来啦关心 三哎呀呀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点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了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心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用，你一味俱无，真说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将招牌打碎。 是 且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

小姑娘，贫道进的门来就要动问了。 请讲。 方才那位老丈呢？ 你问的是我家爹爹吗？ 真是。 他给人家看病去的。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啊。 哎，怎么怪他呢？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以为为父，哎，怎么亲自去了呢？ 啊，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嗯，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嗯、啊。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拿去。 在哪里？ 在你手上啊。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我说是你拿去，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道长， 嗯，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哎， 无话。 好好好好，你岂止是有名无药，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起了。 讲。 我的心怀真心怀，但是先行路不一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请讲要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原来有的事情，你的真情，他要买去不听。夫妻相了亲，我们愿意，只要来二姑娘亲，二姑娘亲，二三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凤蜜黄莲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讲讲讲讲。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 哎呀呀，这就不对了，不对了啊！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怎奈他不是有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 哎 呦！ 哎， 赵四， 你 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娃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哎， 你点吧。 你就听了。要来天上三等分， 看天天都翻身， 还要买天上一片星空， 一出东方红彤彤， 咱要来天上听到花， 热闹七星挂电道， 是要买天上巧玲珑， 不再想巧玲珑。 哎呀，我还要来，你要来吹上三等分， 匆匆忙吹分三等， 还要满水上一片星空。 你说地他得地，你对又对不过他，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啊，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行，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让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Bye. 天行鬼邪鬼子我才得小玲珑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